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啊，这一个大好的日子，为什么呢？是一个周末的尽头啊！大家晚上好啊！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漫游嗨翻天》，每天晚上8点到9点与你不见不散。晚上好，我是徐可。 大家晚上好，又是一个周末的晚上。今天这个弹幕已经炸了，已经开始刷掉了。 有人吐槽说没有声音啊？ 不是，为什么这么想念大老师呢？你们会？ 有大老师看看画面就够了，不需要声音了。是这大老师一来已经把我们这画面给弄撕裂了，是吗？ 好，现在应该有声音了。我们的导播高阳老师又是调了一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每一秒都有惊喜的北京青年广播啊！下一秒就有就是未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嗨翻天。 今天又多了一个开头， 今天与你不见不散。晚上好，我是徐可。 大家晚上好，我是李可，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晚上再次打开我们的这个漫游嗨翻天啊！那今天呢，大家依然可以从微信上搜索982魔力工厂，或者在哔哩哔哩上搜索漫游嗨翻天，来看我们今天坐在我们演播室的这个久违的亲切的大老师。 而且感谢你们这个很快的反应，让我们知道有没有声音。首先让我们先有请出啊，弹幕人一来弹幕就爆发，我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自带流量， 很多欢呼。对，大老师大老师大老师，好久不见。来有请我们的玩策论的创始人大能猫大老师。 欢迎大老师。 各位玩家朋友们以及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大能猫。 哎， 大老师也就半月未见吧，感觉你又沧桑了。 那半月就是胖嘛，那、是月半嘛， 这可能 啊、月半。 那大家你们这么想念大老师，你们来说说大老师这段日子不见有了什么变化，好不好？啊，给你们三个词的那种机会啊，你们可以说一下大老师有什么变化，我们会及时的反馈给大老师的，大老师自己也能看见啊。当然不要说太违心的话啊。对，然后呢，咱们今天标题叫三件事儿，你知道吗？对不对？ 不是三件大事吗？ 三件大事， 大老师来把这大给省了，是吗？ 因为之前啊，咱们有一个那个就是数据的报告，说有很多听众啊写来信，就是来信说光在车上收听咱们这个说很热闹，但是好像又有一个视频能看，又不知道在哪儿能看啊，说咱们要时常提及在哪儿能看到我们。啊，其实没关系，您就可以当这个广播节目，您就在车里听也可以啊，是吧？ 不，我们要重申一下， 对 吧？ 对对 对，我们这个是有直播的， 好好 对吧？这么豪华的演播室要给大家炫耀一下，是吧？ 好好好。 可以在哔哩哔哩上搜索这个漫游嗨翻天，漫就是动漫的漫，游是游戏的游啊，这个嗨翻天啊，一起来跟我们嗨翻天。或者在微信上搜索982魔力工厂，也一样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 没错， 可以给我们刷弹幕、 啊， 我们也会及时的跟你们互动。 嗯，对，大老师的各种评语已经开始啊，溜在这个弹幕中了。 穿衣， 穿衣， 以前都是光腚来的是吗？节目尺度 马赛克了是吗？ 不是，以前怎么会？你们让我说的这节目以前是干嘛的，我都有点恍惚了。这个节目 坐在这儿真的是， 对呀、啊，穿衣服是什么？ 穿衣是不是什么？ 哎，真的真的，你们要、 这个、是一个收费的节目吗？ 对，你们不要昧着良心啊，好不好？要有良心，真的真的。因为这个之前还有这个老师嘛，给咱们提来评语啊，就是很多在收听的观众啊，就说看到咱们视频，很多时候要给大家形象的描述一下，啊，这样因为他们开不了，只能在开车嘛。包括有个听众，我记得上次写来信特别有意思，真的，就说啊，一扭到这个982，以为原来是个敌，就是是个。你知道吗？被那种卖药的台给占领了，然后后来打开发现，哇，居然是游戏台啊！就激动的他一脚刹车啊，就是让咱们就是说呼吁大家也不要太激动。 以为自己在极品飞车里呢，是吗？ 你说这个咱们怎么呼吁？你说这只能在大家广告提供一下啊， 那就好好听广播就可以了，不要看视频了。 只能这样，对，话只能说到这儿了啊， 就留足想象的空间。 没错没错，不要太激动啊。 对， 那给大家再形容一下大老师，那怎么形容大老师长什么样？ 这描述这个事儿， 对，这描述这事儿，等我再实践一下。 一个。 大老师 帅， 对，一个字帅， 两个字、 啊、身高多高？咱们就从三维开始吧，身高1.83米，好不好？ 没有没有没有， 你要营造一个立体空间、 啊、 是吗？ 体重啊，大老师体重这就保密了，好不好？ 就是身高也没那么高了，只是高出5厘米的，我身高1.78米，就不要。 咱这个得有穿鞋， 不能吹，不能吹，不能吹。 没穿衣服也没穿鞋是。 那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呢？ 对，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咱们再说。开车收听 的，大老师一来眼泪都要笑出来，感觉。 开车收听的。听众朋友们，估计这一期就更迷惑了。这个节目对，啊，咱们是一个很正经的，对， 大家不要乱挤啊，要一个陆续的进来我们直播间啊，不要一下爆了，对吧？ 对，咱们是一个很正经的一个。啊，游戏的节目， 我们说回游戏吧，好吧， 说回游戏，好吧， 说回游戏， 对对对， 要不然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 是是是， 以为又进入了 刚刚打开电梯是吧？ 以为又进入了某一档这个广告节目。 对，这个首先我跟你说，它这个 啊，梦一 ZZ 就说出了一个这个啊，咱们今天中间要谈的一个问题，就是吃鸡到底凉不凉？大老师，你掌控一下节奏，这个是咱们等会儿说还是现在说？ 嗯，可以先定个基调嘛。 好，先定个基调。 那我先就是说，就是说，之前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就是相关部门的这个批示吧， 是， 就是说不提倡， 不提倡， 对，这是一个非常暧昧的词啊，就是。因为世界上并不是非黑即白的， 对， 这个时候这个人我不喜欢并不代表我恨得他不行， 对，不一定要杜绝， 但我不提倡并不代表，对吧，哎，所以说大家留点想象空间，我们后面再说。 好， 嗯，我觉得大老师这个开头就有意思， 大老师态度也很暧昧， 不提倡。好，我们今天这个就叫不提倡啊，好不好，我们今天这就叫不提倡啊。怎么回事，大家 不是，怎么还有标题党就震惊。 不是，今天大老师来，你们是太想念了。我理解这种心情， 这个节目的观众也很有问题。 大老师，你能不能理解一下我们观众的这种思想？ 大老师， 思念 真 的 是为伊消得人憔悴啊！ 为伊消得人憔悴，对、而且这还没包括咱们在开车收听的朋友们，他们几个急刹车就说不准了。 我刚来的时候看了一眼， 大老师，这期你来完之后，下周肯定领导又要找约谈了，又因为听这个节目，多少人震惊、惊喜呀、啊？什么这要注意开车安全就了吗？ 对，我刚来就看了。 这种事情就交给1039就可以了。 我刚来的时候看了一眼见外路况，可能一会儿这个朋友们就从那个路口汽车直接上来，要拥抱大老师、 拥抱大老师。好好好，那咱们言归正传啊，咱们再说回今天的这个三件大事儿。 三件大事， 说说这三件大事的灵感呢，还是大老师提供的。还是大老师提供的。那这三件大事你们知不到 是什么？不知道是什么？ 这个弹幕已经。这个弹幕已经疯了，真的。 这三件大事分别是床单、被罩还有枕头套。 对，今天不，咱们要好好一点啊。就是今天三件大事，给大家简单说一下。第一就是《刺客信条》这个事儿，二一个呢就是《使命召唤：二战》这个啊，三一个呢就是《暴雪嘉年华》。这三件事分别是大老师给我这个提供的啊，然后我就针对这三件事呢，给大老师稍微写了几个问题，是吧？啊，大老师今天会给大家做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我觉得。行云流水，是吧？而且内容包罗万象， 就先别吹了，就好好唠嗑就行了。 好了， 我们已经捧了大老师12分钟， 对，捧了大老师12分钟。这个咱们弹幕也应该消停一会儿啊，咱们来说一说啊。首先呢，咱们就先说说这个《刺客信条》。那《刺客信条》其实不用说了啊，这大 IP 嘛，之前多少作，无论你了没了解过，玩没玩过，是吧？就《刺客信条》，我觉得那个操作，从楼上蹦到那个机车里，就是那个你知道吗？就塞满草的那个车里。那是我认为 是机车里吗？ 就是给鸡吃的草的车里，简称机车。 鸡是吃草的吗？ 饲料车， 鸡还拉磨吗？ 我真的眼泪要出来了。 大老师真的非常幽默，对，就是刺客 就在车里，对吧？ 好，对，咱们就谈回来啊，说这次刺客信条新作起源。那大老师跟之前的作有什么 不一样？ 不一样，对， 就是因为我是就刚开始玩，因为上周实在是太忙了，就是说简单的体验，就是一呢是它的背景设定是历代所有的《刺客信条》系列当中最久远的，就是古埃及2000多年前，然后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说它因为就是中间隔了一年没有更，去年没有那个更新《刺客信条》嘛，所以说这一作的话，它不论是从画面表现来说，还是从它各方游戏体验来说呢，都有很大的提升，包括它的战斗系统，还有它的武器系统。因为它战斗系统，因为它之前上了《荣耀战魂》，就是这回它的战斗系统呢，就是说像采取了非锁定的这种方式，同时呢，把武器就变得非常非常复杂了。然后再有另外一个感觉就是，之前都说它是动作游戏嘛 ，ACT， 但是现在能感觉它的动作元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 ，RPG 元素在非常疯狂的增加 啊、 对，然后三呢， 剧情非常多是吧？ 对，然后呢，就是另外就是，如果说你的电脑配置非常好，或者是你有 Xbox One X 的话，应该One S， 喂，我已经记不清了，因为那个微软的主机实在太让头疼了。就是说你要能体验 4K 的画面的话，一定要体验试一下，因为非常非常的不错。就包括之后要说的它的那个所谓的这个。就是所谓的看风景 啊，看风景系统 导游模式。 好好好，那这次还是其实有一个大的革新。我现在大家那个落灰的主机可以拿出来了。哎呀，总算是大家这个弹幕算是过去了是吧？算是这个、 你就别让你调起来了， 啊、对对对 就赶紧的， 说 赶紧饶过去， 继续饶过去。咱刚才大老师就说到这个教育模式，其实教育模式我之前是有所耳闻， 就是说这一次《刺客信条》这起源出了一个叫教科书的那种模式， 纯观光模式， 对， 就是观光嘛， 观光加上给你讲历史， 嗯， 对， 有这种模式。大老师，你稍微说说这个。 这个就是其实已经很多人陆陆续在微博里面去晒自己的截图， 嗯， 对，包括说录一些视频当中跟大家去分享，就是说比如说在游戏当中有很多好看的景色，以及能够通过游戏去了解很多的所谓的历史故事或者是一些经典。嗯，那这个其实像很多过去的那种资深的刺客信条系列玩家都会，比如说那我就是我玩刺客信条，我知道法国大革命是怎么一回事，然后比如说包括我知道美国的南北战争怎么一回事，解放战争怎么回事。但是就是说能够像这样一部等于说他专门出了一个模式给你讲课， 对， 把很多就是非常碎片化的东西需要你自己收集或整理以及脑补的东西，然后通过一种就单独给你开那个模式自己看嘛， 就好像是那种，说实话我当时想有点像应用在课堂上的这种东西，我觉得学生也可以，不是真的学生也可以。 对，然后其实上就是因为游戏嘛，现在之前我们也聊过，是越来越多人更喜欢把时间放在节奏更快的游戏里面。那很多人很觉得说，我玩刺客信条我就是看故事来的。现实之间很多人，比如说我非常喜欢艾吉奥，或者非常喜欢谁，其实都是有原因的，是因为游戏里的故事让这些角色逐渐的丰满和完整。然后留下给人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说你喜欢它。然后很少有人说我纯粹就是喜欢玩这种游戏模式。 对 对， 啊，也就是其实当时我想了想，这种模式其实可以往后一直应用到这种什么时候，这种寓教于乐，比如说到时候回头初中啊、高中啊，是吧？ 嗯， 化学课是吧？让这刺客信条这哥们来讲。 那 自然课、历史课都给他编一下， 那属于投毒对吧？那是属于潘金莲模式，大郎喝药了。 对，反正就是怎么说呢？这个算推出一个新的模式，这在之前还是没有见过的。 而且就是因为它的这种就是所谓的怎么说呢？就是游戏当中的画面非常非常漂亮， 嗯， 对吧？然后你就是基本上随便截图，它都是画，对吧？都是照片，所以说很多人就疯狂的去通过各个社交平台去传播， 是。 那无形当中其实也是增加了就是大家对于这个游戏的传播的一个机会和空间，那对于育碧来说也是非常好的事情。我觉得这应该不是一个意外的一个就是获得这么一个收获，而是蓄谋已久的， 就是他其实做这时候就明白了。 对，因为就是一定要用最直观的，就好像我向你安利刺客信条，然后我跟你说半天形容半天，你可能不太清楚是什么，然后我说你先看段视频，你也不愿意 看，有图有真相， 就是我点开微博你看，哦，这金字塔呀，啊，栩栩如生，然后就试一下， 啊，对对对，这还真是一个比较好的。 嗯， 那其实咱们说《刺客信条》，也说到这个 IP， 其实初作，你说实话，《刺客信条》真算是比较长久的一个 IP 了。 嗯， 那其实说到这儿就不禁想，还能再出几个呢？ 对，它的这个，对， 就是因为《刺客信条》它大多是依托于重大的历史事件，就是甚至包括在很多的历史长河当中改变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节点的一些东西。 对， 对吧？然后所以说，那这样的事儿其实有很多很多，然后其实包括对于中国来说，有很多题材甚至可以去尝试。那只不过是因为育碧，就是包括西方国家很多人对于中国的，就是中国风或中国元素，是包括中国文化有非常多的误解，对吧？然后他们甚至有很多游戏厂商分不清楚，就是日本的东西和中国东西到底有什么区别。 对， 然后所以说中国题材能出现日本武士这样的事情也，对吧？包括忍者，所以很奇怪， 对，很乱入这种感觉是吧？ 但是我觉得，但是他们凭借着像做刺客信条系列之前花了那么长时间去挖掘各个世界的大历史， 嗯， 那么其实中国史的话，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元素和节点是可以拿来用的。那对于包括说，对转变中就中国文明一些重要的时间的拐点，比如说， 嗯， 就是秦始皇。 对， 对吧？然后让直接就结束了春秋战国，然后对吧？就千百年的这种混战，然后统一，然后但是又二世而亡，包括汉武帝，那甚至包括再往后，比如王莽，其实说实话，就是这个人物争议到现在来说，因为伴随着很多史料的挖掘，很多专家对王莽的研究，其实这个人也非常具有争议。 嗯， 那他也直接把汉朝从中间拉开了。 对， 对吧？那其实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时间拐点。 那， 甚至再往后，包括比如说像那个唐朝啊、宋朝啊， 对， 宋朝这么说靖康之难，其实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拐点。包括再往后，宋之后是那就少数民族入侵，然后中国然后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帝国。 对， 对，很多很多中国历史观点太多了，甚至包括说鸦片战争，当了这个就是 有点耻辱感了。 其实很。怎么说呢？就是鸦片战争到底是一个原因还是结果？是因为鸦片战争中国进入了开始落后挨打呢，还是因为中国本来已经落后了，然后鸦片战争把这个事情就是挑明了呢？ 尤其是有很多很多节点都可以拿来用、 嗯、就是这些节点都可以做成游戏是吧， 对，而且我就是所以说单说中国题这种历史题材的话，而且包括说全世界都很清楚的，那其实点都非常多 啊、 嗯、 对， 就是那你觉得他还会继续往后 还能再战十年吧，因为今年不正好刺客信条系列十周年 了，哇、哦、这刺客信条再战十年我真的、嗯， 所以从历史中挖掘题材其实还有很强的生命力， 对，然后甚至包括对很多像欧洲包括希腊这会直接戳到埃及嘛， 嗯， 所以说有很多很多文明其实也已经就消失，包括那玛雅文明， 嗯， 都是可以去持续的挖掘的， 对，像这些都可以 这样看，这个游戏的厚度其实也还是挺有 厚度不错，对， 对，有深度的感觉， 再来一个教科书就可以把历史串讲了，世界史， 对，因为他之前不是就尝试过很多那种就是说近现代的历史， 嗯、 包括就包括我们之前说的大革命啊，包括那个就是提到大航海就是海盗， 是、 嗯、 对，然后包黑就黑旗那一部，然后甚至包括再往后那个美国南美战争，然后甚至包括之前那个新迪加那个新迪加那个叫什么来着， 新迪加那个 就是一讲英国工业革命的那一部、 嗯、 就是他国内翻译成什么话我忘了，但是他那个就是副标题是斯尼格尔， 是 也是，所以说他就是还是他能把这些时间节点放得这么靠近于近现代，然后这回又一竿子戳回到古埃及，其实它的跳跃性和它可以选择的时间维度空间维度是非常非常大的， 非常非常大、嗯、也就是说这续集还有的出是吧、 嗯、 大家可以那个什么了，有人说玩过刺客信条这个全作的估计就是核心粉丝了，差不多我觉得要玩过全作对、 嗯、 算是这刺客信条你算是核心粉了、 嗯、 是吧，那咱们同样就说一个也是大 IP 的啊，这上半场还剩一点时间，那就是使命召唤， 嗯， 使命召唤离合你接触过吗这款游戏， 没有， 就是那个扮演士兵的，其实跟战地有时候容易混 哦， 就是用比较粗鄙的话说叫美国 CF 嗯、没有，这款我还真的没有接触过， 对、 嗯、 使命召唤我觉得真是算是一大 IP 了吧，大老师、 嗯、对，非常 在中国都出来 online 了你想、 这个 online 就是针对于亚洲市场的、嗯、对吧，这个就是为我们中国玩家量身打造的 对， 然后就像刺客信条这回它的新作是二战嘛， 嗯， 也是那个跟 Sledgehammer 然后算是就主挑大梁的一部使命召唤系列作品、 嗯、 然后因为刚刚上，而且呢就国内玩家应该是玩不到正版 PC 的，所以说有很多人可能已经玩过 3DM 正版或者游民星空正版啦啊，然后这个不重要对吧，然后就 是、对盗版什么都不重要现在 就是这样的，就是说使命召唤的核心的真正在玩法上特别丰富的其实还是线上版本，就是你需要跟其他玩家去组队、 哦、 然后进行对战的，那很多人去玩使命召唤也会把它当做一个怎么说呢，就是FPS 的 RPG 去玩 ，RPG 去玩，对对对，确实是因为它剧情也很丰盛。 对它的剧情，就之前我们包括聊过，就是说它那个包括说无尽战争也好，或者说它的那个比如说那个黑色行动三，它有很多就是说超过了我们现在就是人普通人认知的一些范畴的东西。 对， 那这回呢是 Sledgehammer 算是正式的在就是说那个使命召唤系列的三个团队当中正式转正，因为之前是 Infinity Ward 和那个。另外一家叫什么来着啊，不重要忘了然后就等于说就这个团队正式的转正，因为之前他们是协助其他的这个团队然后去做这个系列、 嗯、 然后最重要的是高阶战争系列，那是那个斯拉哈姆第一次挑大梁，但是做二战应该算是一个相当于转正，对，因为所有的团队进入到使命召唤这个项目当中来一定要做一次正经的二战，对， 证明一下自己嘛，是吧， 对，然后所以说这回大锤他这个二战，因为还没有正式玩，就 PS4 上刚买，然后确实是，哎呀，跟大家说声抱歉，等玩完之后再跟大家好好汇报一下。 对，那咱们国内可以联机吗？这个不可以。 可以，就是网络会比较，就是说是个问题，但是就主机玩家来说，相对来说门槛会比 PC 玩家要低好多，因为 PC 玩家的话，首先 Steam 它这个就是对于中国区的锁区啊，所以说你购买都是问题。当然会有很多人通过一些其他途径去能够买到美版的这个《使命召唤》，对吧？ 是。 但是就漂洋过海嘛，就辛苦辛苦。 漂洋过海来看你嘛，反正也是对。那这次其实我们也知道啊，这次还有一个叫《德军总部二》， 重返德军总部啊。 对，我之前有点差点弄混了这两个，这两个是。 是完全两个不同的系列，然后的德军总部系列呢也是有他自己固定的粉丝，但是你想他其实过了这么长时间他终于有个二，其实也说明他并不是一个、 嗯、 就是像这种年货级别的游戏， 嗯， 那而且二战题材其实对于西方玩家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甚至包括很常见的题材， 嗯， 包括有之前也比较喜欢玩的狙击精英系列，其实他也是 就是以二战品，对，二战为主，像就是今年年初的狙击精英四，也是要打希特勒，所以说这个系列的话，不能说系列，就二战这个题材，非常非常多，然后所以也很容易搞混。 对，而且大家好像很喜欢这个，就是在我玩这个《使命召唤》和《战地》啊，或者《德军总部》，因为我之前只玩过《德军总部一》，但是那都是很悠久的事情了。 对， 那会儿，对，我觉得二战这个枪吧，大家好像比较感兴趣，就是觉得越是那种不是特自动的枪，大家越喜欢。 嗯，这个 年代越远啊， 这个要看情况，你知道吗？就包括像之前那个《战地一》上线的时候，然后就因为一战嘛，基本上都是那个手动的拉栓的枪。然后体验非常不好，然后包括游戏节奏也很慢，所以说其实游戏真正大家玩到的时候，所有的武器都是被改良过了。 对对对。 哎，之前小易来有一次说是不是使命召唤，你说还有那个一战时期为背景的，用的还是冷兵器，是使命召唤、 那个是战地一，战地一、 战地一 对，那里面 对 他们有一个武器叫豪杖，对，有武器叫豪杖， 大部分是冷兵器的。 对，豪杖的话是一像狼牙棒一样的武器，就是用于短兵相接，因为那时候像就是说那种就非自动武器的话，你就是基本上两个人碰面的时候，那就是短兵相接，因为你根本没有时间去上，就是给子弹上膛装弹。 对， 拼刺刀， 因为那会儿就是你想一枪就得上一发，是吧？ 对， 一枪上一发， 这个还不错了。那可以把剧情再往前放，然后放到比如中国明清时期，还有火绳枪，对吧？就点着枪，对，捅。然后那边是有火绳像蚊香一样东西，然后扣下去，然后他就点，往里面点，然后把里面火药点着，砰一爆，子弹说出去。 哦， 所以感觉那时候战争更残忍一些，如果冷兵器的话。 反正就是你玩起来不太流畅，感觉啊，是吧？那咱们这还有一点时间，正好我之前收到一个新闻啊，我看《使命召唤》说准备像魔兽一样拍电影了。你觉得如果《使命召唤》也改编成一个电影，你觉得？怎么样这个上 去？它要比魔兽电影化要容易。就首先它每一座的剧情都是非常集中的，就是你是一个具体的玩家，然后你在游戏当中扮演一个具体的角色，然后呢用你的视角去把所有的故事串联起来。而且呢就是它的电影化的叙事本身，游戏的电影化就非常非常高， 就已经其实像一个电影，整体是一个故事。 对，然后而且就包括它的整体的故事节奏非常的紧凑，就只要那你要是在游戏里玩的一直在挂掉重新来的话，可能游戏节奏就比较慢。 对， 但是所以说就是说使命召唤它任何一个就是一个具体的系列，比如像黑色行动系列啊，包括什么新的战争系列啊，包括它就是早期的一些剧情，其实任何一个系列拿出来做电影真的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对，所以说还是 对，因为其实你玩过就知道了，它那些剧情还是，其实我玩的游戏都感觉，因为你要调成简单模式，一般不会死，就是玩游戏的时候一般真的不会死，然后你就等着啊突破，然后打一会儿，然后就看见剧情怎么着，给你介绍一下， 对， 代入感非常强。 而像魔兽它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大型的 MMORPG， 所以说它的所有的剧情的支线非常的庞大， 对， 所以说你从任何一个部分你去截取它的故事线， 对， 都是非常复杂的。 对， 那是你。所以说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他把这故事线直接戳到了，就是魔兽争霸这个系列之前的一段剧情了。都 对， 那为什么？就因为好讲，因为这后面他任何一段都没法讲， 太复杂了。 而且对于非游戏玩家这个群体来说，那就是噩梦。 对， 所以说他就不如截一个简单的，就是 简单的。 对，后面说种族一多，那彻底完蛋了。 对，种族一多也歇了。 那使命召唤它的那个剧情相对单一一些，是吧？那个， 它剧情非常的紧凑和集中。 而且你想啊，都是你单兵作战嘛，就是你这个小组，比如说要完成什么任务，这次是要摧毁什么什么， 对，就是他 魔兽他设计的部落比较多一些。 怎么说呢？就是还是 种族职业， 对，就是所以说，像魔兽这种游戏，它就适合你花很多时间去玩。而使命召唤呢，那 OK， 你想体验剧情的话，反正几个小时之内，你肯定能把剧情体验完。然后线上模式呢，就是所谓的我们认为的电竞的这种元素，你想怎么玩怎么玩。 对，也是， 那还值得期待一下呢。 对，也是还不错。而且我觉得《使命召唤》要改成电影，其实跟那种好莱坞枪战片差不了太多，其实差不多意思，我觉得都是。 但我觉得它很多这种游戏的故事编剧要比很多电影要优秀太多了。现在电影都胡拍。 对，上半场还剩20多秒啊，咱们可以等会儿进一小段广告，下半场来聊聊啊其他两件事。大老师，上半场最后20秒问你一个问题啊，那 S7 总决赛你关注了吗？ 没关注。 凉啊，真的凉啊， 不重要。 凉啊，我在现场看的时候都觉得特别凉，因为你知道我们这个为了敬业工作啊，第一时间去了现场，这个发挥了第一手报道，咱们下半场回来可以看一下， 就看看我们现场录制。 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没想到时间过得这么快啊！咱们半年广告已经完了。欢迎您正在收听收看，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漫游嗨翻天啊！每天晚上8点到9点与你不见不散。晚上好，我是旭克。 大家晚上好，又是一个周末的愉快的晚上啊！欢迎大家通过微信搜索982魔力工厂，或者在哔哩哔哩上搜索漫游嗨翻天，来跟我们刷弹幕互动。 没错，那今天还是要请出我们这个啊，刚才一阵惊呼啊，这个弹幕给大老师起标题的这个，我以为过不去了啊！欢迎出我们的玩策论的创始人，非常帅气的大能猫大老师，欢迎， 欢迎大老师。 好，大家好，我是大能猫。 大老师，你期不期待我们录的这个视频啊？拿手机录的， 没有那么期待了。 对对，也不要太期待啊。这个我们也知道，这 S7 的总决赛刚刚过去啊。啊，作为我心里一句话呢，就是凉了。我不知道大家你是到底支持哪个队伍呢？是吧？啊，不知道。 昨天真的也算是爆出一个大料啊，3-0， 3-0， 凉透了。 冷门，对，就是我其实赛前预测，我说这个 SKT 怎么也应该，我觉得 SKT 应该。虽然在上次节目中啊，我实在是不好意思说了一句三星会赢，没想到三星就真的 非要提上一次就是奶奶这事儿是吗？ 我没想到三星真的，大老师， 我可是奶奶 SKT。 上次小易来的时候，小易 和他我们三个奶了一下， 对，两个人都在奶这个 SKT。 不，小易说他奶的是，他没太明显的奶谁，他怕毒奶。 但是他觉得奶的是 SKT。 不，他偏向三星，他说 SKT 今年的状态一般。 然后呢，我就无奈中奶了一把三星，没想到三星最终3-0打败 SKT。 但是不得不说，这个三星这次打的真的还是挺稳的。 说实话，要我说啊，昨天的战局啊，就是 SKT 太浪，真的太浪，就是，从第一把整个分推，第二把等于送，第三把有一点转机，但是也没握住啊，最终 SKT 的小炮也是葬送。来吧，什么都别说了，先来看一场我们这个，我想哪个是第一场，啊，应该是这个。我们先来看看第一场他们的这个比拼啊，我先看一下。 要放你这嘈杂的音质。 你没去攻击路球的， 对。 里面混杂着专业的解说和许可的解说。 这应该是第一场，你看三星在推4-0的一个人头，推 SKT 高地。 这是第一场。 对，第一场 SKT 能不能赢？ 第一场好像是。那个三星大人头， 你看这4-1分推直接带到高地。 感受一下现场的这 个气氛，对，有一种现场的气氛。 哎，但是现场就是大部分好像是三星赢的时候欢呼声高一些， 对，不知道为什么吧。嗨，反正就是第一场，反正也就是输了吧。第一场分推，然后很没办法，只爆发了4个人头。大老师是不是不玩这个洛洛？ 我不是上次说了吗？手残后来就戒了， 好 知道重新在王者荣耀里面找到了新的快乐。 对对对对对，哎。 说实话，这场比赛真的无法多点评，只能说三星运营的很好。来，我们就大家有些人呢，可能居然没有人说我们的这个画质问题，我表示很欣慰啊，非常的欣慰。大老师，从你专业做视频 的 感觉，对，你觉得这个视频是不是很诚恳？起码录的是吧？ 嗯， 很现场， 就是。感谢粉丝投稿， 对，很有 life， 对，很有 life 的感觉啊，对，很有 life。因为我们这个经费有限，你知道吗？只能拿这种手机设备去录制啊。 就是 你直接看一下最后一场吧，我觉得飞客 先看一下第二场，因为二 手机的便携和便操作性来说，也是要好于很多专业设备的。 对对对对对，来来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第二场的这个，又一片嘈杂，我先拉近了。三星应该是我都录的是最后的转战了，这是第二场。 直接上台被秒掉 ，SKT 这波应该也是要凉了。直接推水银三星非他不落，根本不其他对面有火，阵型保持的非常好。完了，酒桶又落单。好，随着飞哥被击杀，三星拿下第二把比赛。 哎，每看一场凉一场啊。有些水友问这次是不是在鸟巢，没错，这次是在鸟巢。鸟巢凉凉的空气，你知道吧，大老师，那天非常的凉啊。我们就很多人开玩笑说，如果要打成个2-2或者3-2，大家将会受冻很长时间。 对， 就那天3-0 算是最快速的， 算是最快速的解决战斗 了。嗯， 这是因为鸟巢当年设计出一个顶啊，然后说开幕式然后就要顶着灯儿收走，然后最后是因为各种各样的技术原因不能实现，所以变成了一个露天的机场。 对，因为当时 昨天真的还是挺冷的， 对，还是很冷。但是你看咱们弹幕也说，其实确实气氛很燃啊。说实话，大家从现场我的这种解说声中，是吧，也能感受到。 而且不是 声音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只能听见你的声音。 刚才不是也说了，就是说就是因为没有中国队，所以说屏蔽到了很多路人粉。能揣着票进去的都是真爱。 对，但是我去看发现比想象的人要多。然后有人， 肯定的呀， 对，有很多人发微博说说好的不来呢，大家 对对对， 就是不可能不来，花了钱了呢，是吧？ 这里面有一部分人呢是想去看 SKT 输的，有一部分人呢是想看 SKT 拿三连冠的， 没错，哎， 其实关注点都在 SKT 上，但是也看出那个三星也是这个等于准备好了，我觉得他们是充分的准备好了， 对。 今年这个复仇做的是非常漂亮， 没错， 而且他们打真的很稳，无论是从阵容还是从团战的时候开团的这个阵型来看，都非常的漂亮。 行，那什么也不说了，再把咱们第三个再放出去， 最后的凉凉、 啊、最后 凉透 的 那一刻， 结果不知道为什么你放了一遍之后，我当时是没赶上开场 啊， 突然觉得没什么遗憾。 对，这个不知道大老师虽然也没去现场看完这段视频作何感想，大老师 就是哎，为什么这么多年的周杰伦唱歌的曲风越来越奇怪了。 哎，反正 还不如唱首双截棍呢，我觉得。 对，但是说实话，当时出来的时候气氛还是很燃的啊。 对，因为现场就是说，就是这种人与人之间互相情绪是可以传染的。 对， 嗯。 而且我觉得他们当时一个创意做特别好，他们当时周杰伦先出现在那个大屏幕上， 嗯、 啊，大屏幕上的时候呢，然后就是啊，说你们猜猜我在哪儿？然后所有人说在现场，然后说哟我来喽，然后就门就开给他就过。 傻帅是吧？ 对，而且当时他们做了一个远古巨龙，当然你知道这事儿吗？ 嗯， 他们那也挺厉害的，中间做了一个远古巨龙在唱歌的时候，很多人就在探讨这个远古巨龙到底是不是真的。其实我抬头看见了那有一个真的在。 VR 吧？ 对对，不，它中间有一个， 我把那个标识 那个 VR， 但是中间它有一个真的龙是在。 嗯， 哎，反正 当时有说后面那个主题曲挺好听，是那个女的唱的那个 Legends Never Die 啊，应该是那个、 嗯、那个还不错， 对， 嗯。 哎， 说到帅啊，我刚才想说，就是本来是冲着周杰伦去的， 嗯， 结果粉上了 SKT 战队的教练。 哦，对， 电竞王力宏被封为， 你一直觉得那个教练非常帅，是吧？ 嗯，电竞王力宏， 这个 大老师好像没见 过 那个 电竞王力宏， 真的超级帅，大老师。 对，就本来他去要看一眼那个 Faker 啊，或者什么 SKT 队，SKT 在被血虐的时候， 不知道网友有没有跟我一样的？ 对，当时我心情非常不开心，然后 真的特别像韩剧里的男主一样。 对呀、啊，他当时就说：“哎，你没发现 SKT 这个教练好帅呀、啊？”就是。 对，那个侧颜 帅的不行了，确实也是。对， 那、嗯啊、还说游戏吧， 赶紧的，要不然明年就电竞促销榜了。 哎，算了，不管怎么样，也算给大家回放了一下这个 S 七总决赛，是吧？ 嗯， 也算是甭管是大家你喜不喜欢吧，这个队伍最终三星胜利了啊、还是大家各自有各自的看法吧。 但是这个好像是热搜一直，昨天是 Faker 哭了是热搜，今天 S 那个三星上了热搜。 对。 嗯， 行了，大家也不用讨论这个某某的歌了，是吧？这个反正大家，哎，悉听随便吧，觉得好听不好听。 什么叫悉听随便？ 不是，就看你个人了。 嗯， 那咱们就来说说这个最近也有一件大事儿啊，就是很多人说吃鸡，也就是绝地。之前大老师给咱们留了个口，说要凉了。 嗯 嗯，但是最近我有一同学转发， 我什么时候说要凉了？ 不是，就是说之前大老师在留了口说他没凉， 嗯、 说错了，然后说很。这个很隐晦这个词，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样。 嗯、 然后我最近有个、 嗯、 对，有个同学在朋友圈就发了一个啊，突然腾讯弄了个什么倒计时两天那个 啊，那个是、啊、那是垃圾手游，大家不要关注。 哦，是那样 啊。哦，那是手游啊。 对， 那不是说这个东西的消息是吧？ 对对对。 哦，那大老师，那这个 白欢喜一场。 那这个腾讯跟绝地还有联系吗？嗯、 来，那我先一个一个说，先说 一个一个说一下。 对，那我先说吃鸡手游这个事情啊。 嗯， 最近什么小这个小米枪战，还有这个对吧？然后一个一个说，还有网易的这个什么荒野行动啊，然后就是幽灵 是放速 啊， 第六， 然后以及这回。以及这回腾讯的这个就是吃鸡手游 啊， 对吧？就是用一句非常不好听的话说，就是所有的吃鸡手游都是垃圾，就不论因为就是手机现在这种触屏操控，你去玩任不论是 FPS 游戏还是 TPS 游戏， 嗯， 是体验极差的， 是 就是就连 CF 的手游 ，CF 按理说在国内 FPS 游戏里面用户数量无出其右吧， 嗯， 变成手游又怎么样呢？对吧？那还不够骂娘的呢， 嗯。 所以说，特别是像《绝地求生》这种就是大逃杀风格的这种游戏，放到手游上来说，首先很多游戏厂商是在就是碰瓷儿营销、蹭热点，对吧？ 嗯、 因为像小米他们，其实，在很多的手游爆发的节点上都错过了很多， 嗯， 像 MOBA 手游，腾讯就已经就是绝对的王者了，没得争的时候，然后过来，然后去做那个他们那个叫小米超神，哎，不是小米什么，忘了，不重要，他那游戏玩了非常复杂，而地图更大，然后呢，就是。然后还能就是增加了很多，就是我过去所认为应该需要就是怎么说，王者荣耀做得很好，优化被干掉的一些东西，然后被他们重新带回来了、 哦、 啊。然后这回呢，就是小米枪战这个，然后是包括对网易也在干这种事儿，幽灵荒野，首先那名字对吧，稍微有点就是游戏经验丰富的人都知道，幽灵行动荒野，育碧家的游戏、 哦、 然后他这回就直接连名字加游戏玩法一块碰瓷儿。 嗯、 啊，然后这个加上吃鸡，但是吃鸡手游，腾讯这个游戏还没上，那不知道什么样。但是还是的话，这种玩法放到手机上是肯定非常蠢的。 是 啊， 反正就是这次出来几个手游吧，都是不太看好。那腾讯对于、这个绝地 PC 版还能有代理的份吗？ 嗯、 就是不知道能不是该不该说，反正我是，之前不是刚才也说了，就是说那天正好在 没事可以隐晦一点， 再 隐晦一点， 然后跟就是国内对吧，这某大型厂商相关人士在一块吃饭，啊，主要是聊两件事儿啊。然后其中呢一个呢就是说，因为我们不是有这个 T 恤卫衣的这个定制服务嘛， 嗯， 啊，他们在跟我们谈一个，就是你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单子，就是需要订了几十件卫衣和 T 恤，上面要印上 Player Unknown Battlegrounds 以及相关跟吃鸡相关的信息啊，而这个采购方呢就是那。就是国内相关的这些公司 干什么用啊，我不知道啊，是不是拿来穿的呀，不是说不清楚啊，是拿来当做比赛的礼物 哦、 要办比赛， 对，那 但是我前两天在某直播平台上确实看到有一个比赛，我不知道那个主办方 是、不是那个啊、 不是、 然后对，而且呢这个比赛呢是不能够挂就是说 Player Unknown Battlegrounds 就是蓝洞他们家的相关的官方标识的啊，就只能说作为他们就是国内这个厂商啊，就是我们自己主导的一个比赛。但是问题你在国内做比赛的话，服务器肯定是要在国内吧？ 对， 啊， 那就是谁来架了这服务器？ 对，然后呢，另外呢，就是很多事情，就是说嘛，现在你能看到很多相关的一些部门的一些，就是发文或者是相关的一些，就是怎么说呢，措辞其实是非常玄妙的，对吧？就是不提倡，对吧？或者是吧，就是。 很隐晦， 就是很暧昧，就不能说不是隐晦，是暧昧。所以说它还是有很大的这种回旋的空间。 嗯， 如果说不出意外的话，明年年初啊，大家就能知道一些具体的东西了。 明年年初是吧？ 对，明年年初。 突然觉得， 对， 反正我们玩家依然能现在能接着玩这款游戏。 你首先就是说，你看这样之前说开会，然后对吧？然后说这游戏可能不让播了，但是并没有。 对， 啊。 对，反正这也是一波三折。 那为什么 H1Z1 说挂就挂掉了呢？嗯， 它也是该差不多了。 对，它有很多原因在里面的，然后甚至包括说，那为什么现在这事儿不能说呢？是吧？是因为还有很多手续没走完。 是。 嗯，等手续完成之后呢，应该就大概过完年吧，开春啊，就可以就流畅的吃鸡了。 好。那其实你说到吃鸡这游戏啊，其实我们也是有时候在想，这个吃鸡这款游戏还有更多可玩性，因为感觉刚接触的时候比较好玩，但是你玩一阵子时间之后其实也有点 无聊。对，现在主要问题是在于外挂比较多，对，外挂非常多，有时候就是打一局基本上能有就是说十个以内的外挂用户、非常影响体验，对吧？都是神仙打架， 对， 然后不是那个笑话嘛，就是说枪枪爆我头，对吧？然后明显是用了锁头挂， 对 吧？然后躲在那么隐蔽地方，那他肯定是有穿墙挂透视挂，要不是我用了锁血挂早死了。 哦，还有锁血挂。 锁血挂什么意思？ 就是把我的血量锁定住，然后就是别人怎么打我不掉血。 那我上次玩第二那个人是不是就锁血挂、打上那么好几枪？ 锁血挂， 原来还有锁血挂。 所以说呢，就是在如果他被国内的对吧这样的大的游戏厂商代理的话，反外挂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靠谱的一个措施，而且应该执行力度会比现在蓝洞要强很多。对，因为韩国游戏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他们会把很多的数据的运算放在就是用户的本地， 嗯， 去减少他们服务器端的压力，这样呢就会给很多外挂的对于数据的修改，因为是你在本地产生了数据之后通过网络传输到服务器呢，然后给一个反馈，而不是说所有的就运算的部分是在服务器给你本地一个反馈，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会很多韩国网游为什么那么容易被修改，对，为什么那么容易挂，其实就是因为原因，大部分的数据运算在本地完成了之后反馈给服务器，那这样那没办法了 啊、 所以说如果说是对吧，有这国内厂商进来的话，首先反外挂这个没问题，力度而且会特别大，然后另外呢就是也不会出现就是很多用户就是开玩笑说的那种对吧，然后落地 98K 那种的 啊、 就是首先就是说一个成熟的游戏运营商不至于做出这样的事儿的，他有的是挣你钱的途径，不在乎就是用这样的游戏去挣钱，英雄联盟这种又世界级别的游戏，他在里面干什么了， 对 吧？他也没干什么呀，就他没有必要去拿这种现象级游戏去下手，因为很多像 RPG 游戏啊，或者是那种休闲类那种竞速竞就是跳舞类的游戏、或者其他那种游戏包括手游，他有的是办法挣你的钱，他没有必要拿一个现象级游戏去怎么糟蹋这样一个作品，没有必要。 所以大家也可以放心，其实。但其实我就有点担忧的是，如果要什么时候开了国服啊，就不知道这个东西在 在国际服买的这东西能不能过来？这个， 是这样的，就是看就蓝洞他们之间这种协议，因为对吧，很多国内游戏厂商也开始有自己的游戏平台，对吧？ 嗯， 完美有，蜗牛有，腾讯有， 对， 很多家都在有，那肯定是把游戏放到自己的平台上是一个为主，那。就是最好的结果呢，就是说你可以在国内购买国内的版本，或者说免费体验国内的版本。同时呢，你就是说 Steam 这个平台上呢，它也不封你。 是。 但是呢，在这儿你一不用加速器，二可以没有那么多外挂。 嗯。 三呢，数据可能还会跟国际服互通。 嗯。 那就很好了。行，我觉得大家 的确，这个防外挂确实是一个必须要做的，因为确实就刚我们说的，这个外挂确实影响一定的游戏体验哈。 嗯， 往游侠类游戏发展。 对，仙侠类嘛。那咱们节目还有最后一点时间，再说说这暴雪嘉年华吧，老师。 这个 还算一件大事， 这个是很大的事吧？嗯，首先就是说暴雪嘉年华，因为我本身已经就是克不动这些游戏了。 嗯。 啊，但是魔兽 我也克不动。 这魔兽新的资料片上了，对吧？然后部落联盟彻底开战，大家可以在那个 CG 当中看到，一个是西尔瓦纳斯，对吧？可以开大，对吧？然后呢，另外呢，就是安杜因，瓦王过世之后，安杜因终于成长了，同时他这个就是复活大招实在是太厉害了，躺的所有人全部都拉起来了。啊，这个还有联盟这挂开的还有花玩吗？ 部落已经很危急了。 对，然后呢，另外呢，就是有新的英雄进入到了这个风暴英雄的分头枢纽里面，啊，然后就说这个估计关注人也没有那么多了， 嗯， 然后炉石的话，对吧？然后先等着开新卡包吧，啊，然后守望先锋就是怎么样才能把它重新拯救回来呢？暴雪对他投入了那么多精力，原本以为能够有一个新的爆款，但是暴雪它本身有很多自己所执着的东西，然后导致了风暴英雄这个卖相非常好的游戏却一直没有能够真正的大火， 嗯。 啊，反正 那还有那魔兽世界还有什么残喘的机会吗？ 就是是这样的，就是任何一个就是作品它都有自己的生命周期，那就是它可能会在一个合适的时间节点，然后的就变成一个美好的回忆。 嗯， 然后即便说暴雪就是想对它身上也投入很大精力，包括说要开所谓的这种怀旧服，那个体验熊猫人之谜啊、巫妖王之怒啊，反正甚至更早的版本，但什么时候上线还没说。嗯，但是还是那话，就对于新玩家来说的话呢，那这依然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游戏，无比的复杂。我需要花很长时间去研究里面的职业，研究里面的技能，研究里面的装备，然后去升级。即便说我有可以花钱直升，那这游戏也依然是一个非常，我也需要研究它的战场，研究它的竞技场，研究它的副本。但就是它依然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并且复杂的游戏，不像说英雄联盟，那我有了英雄，我就这局我怎么打？ 就先上呗。 我打完这一局或者过完新手教程，我就非常了解它了。 对， 像吃鸡，那我连新手教程都不需要用，但我进去之后，反正怎么打不是打吗？ 对。 但魔兽世界不一样啊，它实在是太庞大太复杂了。那所以说，对于新玩家来说，它并不具备多大的魅力；而对于曾经就是呼吁着说要不要开怀旧服，要不要去包月的这些用户来说，他们可能已经玩不动这些游戏了。 嗯 嗯，所以说错过了很多东西，然后甚至包括现在他提出的《星际争霸二》免费，啊，这个事情他也并不能够去拯救这款游戏的颓势。 嗯 嗯，其实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暴雪是个伟大的厂商，它创造了很多我们过去非常喜欢的游戏。 是 啊，但是今天的暴雪就是一个在大的趋势下离现在最核心最主流的玩家越来越远的一个厂商，就这样。 其实也是玩家和市场的选择。 对，就是所以说，所以并不是有时候并不是说你把你的东西做得有多好，然后就能够得到一个正向的反馈的。嗯，很多时候就是说用户的选择，用户并不是会选择最好的那个来，他只会选择最适合自己的。 对， 就像之前很多人 最容易接受的。 对，很多人都说呢，腾讯游戏然后怎么坑钱，怎么着。那但是我就是经常说，我说腾讯游戏代表了中国现在主流玩家的主流审美。就是大部分玩家的审美就是停留在这个阶段，就是这样。然后就你，就是他不，就是一个商业机构，他肯定是要做一个，就是说他能够把商业利益做大化的一个事情。 嗯， 那腾讯其实他们最早的时候代理的第一款游戏，是一个3D 的 MMORPG。 哇， 但是那个时候他们失败了，然后那游戏他们花了就几乎让他们打消了就是腾讯做游戏的念头。但是最后还是马化腾就坚持，然后去做这个事情。后来还是什么 QQ 幻想、QQ 滑翔这样游戏才陆续出来。那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你说做一个大型 3D 游戏，网络不允许， 然后你大部分人的机器配置不允许， 机器也不行。 对，而游戏玩家对于说那时候玩的都是传奇那样的游戏，是魔力宝贝， 对， 那对吧？大话西游那 3D 游戏晕不行，玩不了，难受。 对， 就是腾讯曾经做过超越时代的事情，但是就是市场就狠狠的给他大嘴巴子，而那时候腾讯并不像现在那么有钱，也没上市， 是 就是然后那怎么办？ 是那暴雪未来还会有什么亮点吗？当然你觉得还会有什么类似魔兽这样的爆款？ 就是太难了，太难了。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很多时候，过去所积累的很多东西，它不一定是基石踩在你脚下能让你变得更高，但它有时候是包袱，你要背在背上，你走不动了。嗯，对于暴雪来说的话，还是就是它还是它有很多很多美好的回忆，就把它放在过去行了。啊，就是今天的暴雪还是就是离普通的游戏玩家、离大众玩家越来越远了，就是这样。 是。反正曾经也有人说啊，到时候回头暴雪变成做主机游戏的了。 暴雪唯一在主机上的尝试不就是守望先锋吗？ 嗯， 那三个平台数据不互通。 对， 嗯， 哎，就不说了吧。 就可能曾经大家追逐的经典不一定会适应现在这部分人的玩家的需求。 没错， 嗯， 没错， 大家市场在变，需求也在变嘛。 是， 嗯， 我看咱们弹幕怎么还在很激烈的讨论这个 买挂的事， 挂的事。 嗯， 这挂的事，上次我们碰见一个这个。就旁边的玩家在开挂，是3000到8000不等啊。 嗯， 然后3000就已经带定位和锁头吧，好像是 导航。 对，导航就告诉你这人 什么叫导航。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就是前方多少多少米， 敌人距您还有 10米，就跟某地图导航一样， 7米 啊，你前方有多少多少米即将出现敌人啊，你的左边有一个3级什么什么装备要错过了。然后你那个车在什么什么地方啊？ 对，有不同的字，黄字是写的是装备， 嗯， 然后白字是写的敌人距你有多远。 对， 做的还挺人性化的吗？ 对，然后就满屏幕字儿，你就看满屏幕字儿，就这个人距你多远，这个人距你多远，他是在开船还是在开车还是在步行什么的。 对，但是最近的一次更新之后，挂明显少了很多， 少相对少了。 没事，那挂还是会升级的。 对 啊，挂也在随时做着更新， 等待着它的下一波吧。 就我就觉得这么贵的游戏大家都能玩得起，那还玩什么游戏？ 对呀，真是 去搞点别的不好吗？嗯， 算了，这节目也到了晚间了，反正也跟大老师说的是吧，咱们先期待期待玩家，反正将来具体什么走向真不好预测这玩意儿。 嗯， 对吧？ 对， 而且咱们就先说说这款游戏，等着我跟大老师我们一块在主机上玩，回来再给大家做个交代。 对 啊，那个体验怎么样？行，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啊，漫游嗨翻天，每天晚上8点到9点与你不见不散，明天再见。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呢，是青春联盟，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对， 今天还是又